由于美帝国主义者的先发制人打击阴谋活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越来越处于一种再也不可收拾的核战争危机。三月的严峻形势证实这一点。在三月，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按照美帝国主义者的北侵战争脚本，全部投入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侵略武力和尖端战争装备，疯狂举行了关键决心秃鹫时期联合军事演习。据悉，好战集团将在继续进行到四月底的秃鹫联合演习期间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双龙训练，其目的在于迅速转移到我国战略纵深和主要据点，实施精确打击和奇袭攻占。